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五号进行首次的全要素联排，晚会将以央视一号演播厅为核心，携手四个分会场，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和地域文化。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2017年北京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651家，清理数量居全市第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意见，明确的残疾人创办经济实体和社会组织时，相关部门应优先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北京发布文案，无人驾驶车辆要完成会车、起步等驾驶任务，通过认知道路标志标线和遵守交通法规的能力考核，才能上路测试。北京五环外烟花禁放的地图出炉，禁放区一为昌平乐城区，区域二为回龙观、天通苑地区。2018年的上半年，北京市将精心编制完成三城一区规划，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全国第一。北京试点推行手机的沪卡通，手机沪卡通自2月起可在北京公交、地铁以及京津冀区域等全国互联互通的城市指定路线全面使用，京津冀 3D 用户可凭一部手机畅行京津冀。北京市东城食药监全面开展年货的市场专项整治，对节日市场消费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产品为重点产品，全面开展年货市场专项整治。 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 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在这里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郭富城，这首歌收录在他1991年的专辑《郭富城二》当中。这里是第二时段的经典随身听，来自 FM 969经典音乐广播。声音有很强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就能让你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唱着永远的歌手一起。小虎队，永远。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提起那风情万种的非洲小国，大多数人想到的一定是摩洛哥。那碧海蓝天的清新感，热情的人民，会让许多人心驰神往。但也正是因为它有如此的魅力，随着免签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摩洛哥，打破了原本的宁静，让打算来这里的人们生出了一丝忧虑。如果呢你不喜欢拥挤不堪的人群，又想要领略摩洛哥更丰满十倍的风情，那就请记下这个地方。它有着和摩洛哥一样的蓝白，纯净无瑕的梦幻。它有关于撒哈拉的故事，自由、流浪、爱情。它呢就是突尼斯。突尼斯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隔海相望，拥有长达1300公里的地中海海岸线和3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大海、沙漠、港湾、古迹、山河、小镇包罗着各异的风景、无与伦比的神秘与浪漫的国家。在阿拉伯风格的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颜色有蓝色、白色、黄色和绿色，而神奇的是这些颜色突尼斯都有。突尼斯的蓝是天空的蓝，是地中海的蓝，更是那些附在白墙上的蓝色屋顶与门窗。整个西迪布赛沿着山势蜿蜒而上，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是两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色房屋，琳琅满目的店铺，没有什么喧嚣，肤色各异的店主人静静地坐在门前的阳光下，或者绿荫里，静谧犹如童话世界。而哈马马特是一处有着宽阔的白色沙滩和许多橘林与柠檬树的城市，在沙漠中穿行久了，看到蔚蓝的地中海，又怎能忍住自己入海畅游一番的心情呢？凯鲁万是一座古城，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名城，同时也是一座圣城，是一座充满着神奇的梦幻之城。一座座清真寺尖塔、礼拜寺半露在街旁巷内，寺内总是挤满了虔诚的信徒。沿街店肆林立，眼前的商品琳琅满目，耳边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派醉人的阿拉伯市场风情，奇妙是对突尼斯最好的形容。来到这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天都会充满期待，绝对不虚此行。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拨打电话010-5175-2000，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眼前的黑不是黑，

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长夜有你最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由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联合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频道共同打造的春节特别节目《晴南回家路》全国48小时大联播，将于呢2月8号的上午10点到2月10号的上午10点，在微信、网易一直播同步播出。直播中的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最准确的天气预报、神秘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等等，好看的内容都将陪您在返程归家途中一路畅行。 起来，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每当我说感情能空白，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不让世界打扰这隐秘的思念，在最善良处留恋，在最美丽处依恋，在夜里一遍又一遍。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在某天你在人海中会听见，在最高音处落泪，在最感伤处哽咽，那听歌的人却陶醉。

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我国近日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实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不针对任何国家。国家旅游局呢，昨天指出，将严厉打击黑导、非法职业和强迫消费等各种严重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教育部昨天指出，近几年的十五个大城市择校热都降了温，小学初中都能就近入学，基本上达到国家的基本要求。近两日全国股市大跌，国内 A 股亦未幸免。昨天收盘，沪指大跌3.35%，创近两年单日最大跌幅。文化部昨天表示，各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春节期间不休息，将照常免费向公众开放。近日环保部发布船舶水污染排放的控制标准，增加了在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区内不得排放生活污水的规定。第39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上，济南杂技团的青年演员孔海涛获唯一金奖及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美国科学家近日首次发现了银河系外行星，并确定这些行星的质量介于月球和木星之间。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来自于凤飞飞的一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一边听歌来一边和你聊到一个话题，是有关于开车习惯的。每个人开车都有一些自己的开车习惯，那么你见过边开车边敷面膜的吗？最近江苏交警在例行检查中呢，发现一位司机在驾驶中敷面膜，存在着安全的隐患，也提醒您呢，文明驾驶确实很重要，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那么你见过哪些奇葩的开车习惯吗？也欢迎呢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深爱的人。好了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